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存储器层次结构的全景，数据存储的大金字塔长什么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计算机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存储器。如果你自己组装过 PC 呢，你肯定知道想要 CPU 我们只要买一个就好了，但是存储器呢却有不同的设备要买，比方说我们要买内存，还要买硬盘。买硬盘的时候呢，不少人会买一块 SSD 的硬盘作为系统盘，还会买上一块大容量的机械硬盘作为数据盘。内存和硬盘呢都是我们的存储设备，而且像硬盘这样的持久化存储设备呢，同时也是一个 IO 设备。在实际的软件开发过程中呢，我们又会常常遇到服务器的请求响应时间长，吞吐率不够的情况。在分析对应问题的时候呢，相信你没少听过类似于说，诶，我们主要的瓶颈不是在 CPU 而是在 IO 上，这样的论断。所以说呢，存储在计算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接下来呢，这一整个章节我会为你梳理和讲解整个存储器系统。那这一讲里呢，我们先从存储器的层次结构说起，让你对各种存储器设备呢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在有计算机之前呢，我们通常把信息和数据存储在书、文件这样的物理介质里面。有了计算机之后呢，我们就把数据存储在计算机的存储器里面。而存储器系统呢，是一个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和设备一层一层组合起来的系统。下面呢，我们就把计算机的存储器层次结构和我们日常生活里处理信息、阅读书籍呢做个对照，好让你更容易理解记忆存储器的层次结构。我们呢，常常会把 CPU 比喻成计算机的大脑。我们思考的东西呢，就好比 CPU 里面的寄存器。寄存器呢，与其说是存储器，不如说它是 CPU 本身的一部分，只能存放极其有限的信息，但是速度呢非常快，和 CPU 同步。而我们大脑中的记忆呢，就好比是 CPU cache， 也就是 CPU 的高速缓存。 CPU cache 呢用的是一种叫做 SRAM， 也就是静态随机存储器的芯片。 SRAM 之所以被称之为是个静态的存储器呢，是因为它只要处在通电的状态，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保持存在，而一旦断电呢，里面的数据才会丢。在 SRAM 里面呢，一个比特的数据往往需要6到8个晶体管，所以 SRAM 的存储密度不高，同样的物理空间下呢，能够存储的数据有限。不过因为 SRAM 的电路简单，所以它的访问速度非常快。在 CPU 里呢，我们通常会有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这样的三层高速缓存。每个 CPU 核心里呢，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 Level 1的高速缓存，通常分成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分开存放 CPU 使用的指令和数据。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第22讲讲过的哈佛结构，这里的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哈佛结构。而 L1 的 cache 呢，往往就是会嵌在我们 CPU 核心的内部。 L2 的 cache 呢，同样是每个 CPU 核心都有的，不过呢，它往往不在 CPU 核心的内部了，所以呢 L2 cache 的访问速度会比 L1 的稍微慢一些。而 L3 的 cache 则通常是多个 CPU 核心共用的，所以呢，尺寸会更大一些，访问速度呢，自然也就更慢一些。你可以把 CPU 中的 L1 cache 理解为我们的短期记忆，把 L2 和 L3 的 cache 理解成长期记忆，把内存当成我们拥有的书架或者书桌。当我们的记忆当中没有资料的时候呢，就可以从书桌或者书架上拿书来翻阅。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数据从内存中加载到 CPU 的寄存器和 cache 里面，然后通过大脑，也就是 CPU 去进行处理和运算。那我们内存用的芯片呢，就跟 cache 又不一样了。它用的呢是一种叫做 DRAM 的芯片，比起 SRAM 来说呢，它的密度更高，有更大的容量，而且呢，它也比 SRAM 芯片要便宜不少。DRAM 呢被称之为是动态的存储器，这是因为呢 DRAM 要靠不断的刷新才能保持数据被存储起来。DRAM 的一个比特呢，只需要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电容就能存储，所以呢 DRAM 在同样的物理空间下，能够存储的数据也就更多，也就是存储的密度更大。但是呢，因为数据是存储在电容里的，电容呢会不断的漏电，所以需要定时刷新充电才能保持数据不丢失。DRAM 的数据访问电路和刷新电路呢，都使得它比 SRAM 更复杂，所以呢，它的访问延时也就更长。整个存储器的层次结构呢，其实都类似于 SRAM 和 DRAM 在性能和价格上的这个差异对比。 SRAM 更贵，速度更快， DRAM 更便宜，容量更大。 SRAM 好像我们大脑中的记忆，而 DRAM 就好像属于我们自己的书桌。大脑中的记忆呢，它不仅受成本层面的限制，更受物理层面的限制。这就好比 L1 cache 不仅昂贵，它的访问速度呢，因为和它到 CPU 之间的物理的距离有关系。芯片造的越大呢，总有部分离 CPU 的距离会变远。电信号的传输速度呢，又受物理原理的限制，没办法超过光速。所以想要快， 我不是光花钱就能解决的。我们自己的书房和书桌呢，就像内存一样，空间呢还是有限的，没办法放下所有的书，也就是我们要放的数据。如果想要扩大空间呢，就相当于要多买几平米的房子，成本呢就很高。于是呢，想要放下更多的书，我们就需要去寻找更廉价的解决方案。没错，我们想到了公共图书馆。对于内存来说呢， SSD、HDD 这些被称之为硬盘的外部存储设备就是公共图书馆。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去家附近的图书馆借书了。图书馆呢，有更多的存储空间，也有更多的书。你呢，应该在自己的电脑上用过 SSD 硬盘。过去几年呢， SSD 这种基于 NAND 芯片的高速硬盘的价格呢，已经大幅下降了。而 HDD 硬盘呢，则是一种完全符合磁盘这个名字的传统硬件。磁盘的硬件结构呢，决定了它的访问速度受限于它的物理结构，是最慢的。这些呢，在后面的几讲里我都会详细来分解。你呢，可以对照下面去这幅图去了解一下，对存储器层次之间的作用和关联有个大致的印象就可以了。从 cache 内存到 SSD 和 HDD 硬盘，一台现代计算机当中呢，就用上了所有这些存储器设备。其中呢，容量越小的设备速度越快，而且 CPU 并不是直接和每一种存储器设备打交道的，而是每一种存储器设备只和它相邻的存储器设备打交道。比方说呢， CPU cache 是从内存里加载而来的，或者需要写回内存的，它并不会直接写回数据到硬盘里面，也不会直接从硬盘加载数据到 CPU cache 里面，而是先加载到内存，再从内存加载到 cache 当中。这样呢，每个存储器只和相邻的一层存储器打交道，而且随着一层层向下，存储器的容量呢逐层增大，访问速度呢逐层变慢，而单位存储成本呢也逐层下降，也就构成了我们日常所说的存储器层次结构。看文稿里的这张图，你就会觉得这个层次结构呢就很像一座金字塔。存储器呢，在不同层级之间的性能差异和价格差异都至少在一个数量级以上。 L1 cache 的访问延时是1纳秒，而内存呢就已经要100纳秒了。在价格上呢，这两者也差出了400倍。我这里呢放了一张各种存储器成本的对比表格，你可以看一看。你可以点击文稿里的这个链接，通过拖拉看看从1990年到2020年随着硬件设备的进展访问延时的变化。那因为这个价格和性能的差异呢，你会看到我们实际在进行电脑硬件配置的时候会去组合配置各种存储设备。我们可以找一台现在的主流的笔记本电脑来看一看，比方说一款入门级的惠普的笔记本电脑，我看到今天在京东上的价格呢是4999人民币。它的配置呢大概是这样的，它有一块英特尔 i5-8265U 的 CPU， 这呢是一块4核的 CPU。 这个 CPU 呢每个核都有一个 32KB 一共 128KB 的 L1 的指令的 cache， 同样呢每个核也有 32KB 一共 128KB 的 L1 的数据的 cache。 指令 cache 跟数据 cache 呢都是采用八路组相连的放置策略连接在一起的，每个核呢又都有 256KB 一共一兆的 L2 cache。L2 cache 呢是用四路组相连的放置策略。最后呢还有一块多个 CPU 核心共用的12兆大小的 L3 cache， 用的12路组相连的放置策略。然后呢对应的这块 CPU， 这台笔记本还有 8GB 的内存，一块 128G 的 SSD 硬盘，以及一块 1T 大小的 HDD 硬盘。你可以看到在一台实际的计算机里面，越是速度快的设备容量就越小，这里一共10多兆的 cache 成本呢也要几十美元，而 8GB 的内存、 128GB 的 SSD 以及 1T 的 HDD 大概零售价价格在一起也就和我们十几兆的高速缓存的价格差不多。这一节的内容不知道你掌握了多少呢？为了帮助你记忆，我这里再 带你复习一下这一节的重点。我们常常把 CPU 比喻成高速运转的大脑，那么和大脑同步的寄存器就存放着我们当下正在思考和处理的数据，而从 L1 到 L3 的 CPU cache 就好比存放在我们大脑中的短期到长期的记忆，我们需要花费小小的一点时间就能调取并进行处理。我们自己的书桌和书架呢，就好比计算机的内存，能放下更多的书，也就是数据，但是找起来和看起来呢就要慢上不少。而图书馆呢就更像硬盘这个外存，能够放下更多的数据，找起来也更费时间。从寄存器 CPU cache 到内存硬盘，加一层下来的存储器呢速度越来越慢，空间越来越大，价格呢也越来越便宜。这三个越来越的特性呢，使得我们在组装计算机的时候要组合使用各种各样的存储设备。越是快而且贵的设备呢，实际在一台计算机里面的存储空间往往就更小，越是慢而且便宜的设备呢，在实际组装的计算机里面的存储空间呢就会越大。在后面的关于存储器的内容里面呢，我会带着你进一步深入了解各个层次的存储器是如何运作的， 在不同类型的应用和性能要求下，我们是否可以靠人工添加一层缓存层来解决问题，以及在程序开发层面如何利用好不同层次存储器设备的访问原理和特性。如果你学有余力呢，关于不同存储器的访问数据延时有两篇文章推荐给你阅读。第一个呢是 Peter Novick 的 Teach Yourself Programming in 10 Years， 我推荐你在了解这些数据之后呢读一读这篇文章。这些数字呢随着摩尔的定律的发展在不断缩小，但是数量级上呢仍然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第二个呢是 Jeff Dean 的 Build Software System at Google and Lessons Learned， 这份 PPT 中呢不仅总结了这些数字，还有大量的硬件故障、高可用和系统架构的血泪经验。尽管这是一份十年前的 PPT， 但也非常值得阅读。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呢 3.5 寸的磁盘大行其道，它的存储空间呢只有 1.44 兆，比起当时10兆到40兆的硬盘，它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海量存储的主要选择。你能猜一猜这是为什么吗？欢迎把你的思考写在留言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讨论。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